只羡一角日与月悠长，画大地只画一隅山与河无恙，观万古上下五千年天地供养，唯炎黄心坦荡，一身到四方。浮流光一砖一瓦，岁月尽红墙，叹枯荣一花一木，悲喜尽沧桑。横八荒九州一色，心中的故乡，为华夏展锋芒，道路在盛放。 风一声在东方，气大到满家光，我和你心神与你怀，成一脉血流淌。南通党国共享，听力极乐极凉，过万江一人爱，千年不灭的信仰。 浮流光一砖一瓦，岁月尽红墙，叹枯荣一花一木，悲喜尽沧桑。横八荒九州一色，心中的故乡，为华夏展锋芒，道路在盛放。 在东方，气大到满下光。